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不易，哪个不愿登峰造极，首先要问一问你自己。哎呀朋友，有没有自私自利？哎呀朋友，有没有自暴自弃？哎呀朋友，有没有尽心尽力？不努力怎会出人头地？哪个不想出人头地？哪万丈高楼有平地造起？不要空想登峰造极，大海洋也流于小水滴。哎呀朋友，你必须要先人后己。哎呦朋友，你必须要自食其力。哎呀朋友，你必须要自强不息，到头来总会出人头地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2001年蔡琴的《金片子一》当中的翻唱歌，翻唱东南亚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出人头地》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1981年刘文正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呢叫做《春夏秋冬》，用三分钟的时间呢描述了喜悦的春、欢畅的夏、清愁的秋以及孤寂的冬。在小野花、老吉他这些字眼下，把一种淡淡的忧愁传递给了我们。 你似微风吹醒我心灵，嗅觉还带着惊喜，默默递给我一朵小野花，带给我喜悦的春。你伴着我，带着老吉他，吟唱在山巅水崖，深情注视我，笑在艳阳下，满意 情与谁共凋零，我孤寂地冬。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是来自刘文正的《春夏秋冬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许茹芸1997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日光机场》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许茹芸的云式唱腔得到了很好的发挥，尤其是开始部分的吟唱，飘渺而且空灵。 冰的眼眶，日光太温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翻唱超级女声的主题歌《想唱就唱》，唱出了跟女生不一样的另外的一种感觉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2年创作型的歌手何心碎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呢叫做《我的歌词》，歌词当中呢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元素，但是呢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想拉近和你的距离，因为我已爱上你。 橘子与苹果的尸体，好淡淡的几只苍蝇，忍不住的举行婚礼，抢夺了可怜兮兮。贪婪已经止于此，反射性的垂涎三尺，我也不禁叹为观止，毫无耻。 这是来自何心碎的《我的歌词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5年张学友的《人在雨中》。这首歌由吴旭文担当作词作曲以及编曲。吴旭文呢是来自台湾地区的音乐人，他的著名的作品呢包括像张学友的《心碎了无痕》，陈奕迅最早的《一滴眼泪》，还有李玟的《美丽笨女人》，以及徐怀钰的《友情卡片》。 我感觉不曾有过有多少心事变回忆，人要学着不回头，让微笑代替心痛，才不怕宿命捉弄。我一边是我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请留下一点线索，我有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，虽然心痛。哦，在雨

刚才是来自李玟2000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真情人》。接下来呢是来自2008年吴克群的《为你写诗》专辑当中的《牵牵牵手》。这首歌也是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。歌词的意思呢说的是，我不会套路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招数，但是呢我的愿望就是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走。 我的话不多，不会讨好，一句我爱你都说不好，全世界想救都没解药，只有你给我微笑。该怎么去爱我没学好，太多的招式我没记牢，原来牵了手就会知道，爱情不需要讨巧，这招只有你知道。牵牵牵牵手一直走到最后，我们开心的梦游，牵牵牵牵手永远十指紧扣，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。该怎么去爱我没学好，太多的招式我没记牢，原来牵了手就会知道，爱情不需要讨巧，这招只有你知道。牵牵牵牵手一直走到最后，我们开心的梦游，牵牵牵牵手永远是牵牵牵手一直走到最后，我们开心的梦游，牵牵牵牵手永远十指紧扣，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。 这首是来自吴克群的《牵牵牵手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1996年张惠妹的首张专辑《姐妹》当中的这一首《解脱》。这首歌的作曲呢，是一位叫做许华强的音乐人，他著名的音乐作品呢并不多，除了这首《解脱》之外，另外还有张信哲的《雨后》以及梁静茹的《一夜长大》。 像星辰，热泪越沸腾，我越感觉有点冷，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，到清晨，阳光替房间开了灯，想若结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？

这首歌由王菲作词，王菲和窦唯联合作曲，当中的笛子的演奏呢就是来自窦唯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好几回这样的想起是